Numéro 3. Expression de base. 基本表現. Bienvenue. ようこそ. Enchanté. はじめまして. Bon appétit. いただきます。 À votre santé. 乾杯。 Bonne nuit. おやすみなさい。 À demain. また明日。 À bientôt. また近いうちに。 À la semaine prochaine. また来週。